请锁定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央视狗年春晚近日进行了第一次彩排，首批公布的参演人员就是备受关注的主持人阵容。今年春晚将继续沿用北京主会场加各地分会场的直播模式，主会场设5位主持人，分会场8位主持人。其中春晚主会场设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由康辉、朱迅、任鲁豫、李思思、尼克买提联袂主持。历年主持春晚的老面孔董卿、朱军、撒贝宁等并没有出现在这一次的主持人名单当中。分会场主持延续一位央视主持人搭配一位地方台主持人的方式。这次彩排还首次对外公开了今年的春晚舞台，央视一号演播大厅以汉字为结构搭起了立体舞台，春晚也将继续以一号厅为支点，携手4个分会场，突出中国元素、民族符号和地域文化。语言类节目突出3个新，一是题材新，既讽刺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也讽刺了某些行业从业者不敬业的工作态度，既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人民友谊，也体现了海峡两岸人民割舍不断的同胞亲情。二是阵容新，节目汇集了老中青三代优秀演员。三是手段新，在表演当中融入了国际符号、新媒体手段，紧跟时代步伐，打造全新的喜剧效果。创意类节目方面，歌舞魔杂类节目魔术与歌曲结合，见证新的奇迹发生。武术节目当中，少林与武当首次同台，刚柔相济的表演透着浓浓的文化韵味。舞蹈节目融入了国际元素，邀请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外国艺术家参加演出。少儿节目围绕狗年元素，新奇欢快。戏曲节目则强化了戏曲的基本技巧，主打家国情怀。再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电影《泡芙小姐》本周五公映，这部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改编自前几年还挺火的国产同名动画《泡芙小姐》，但剧情已经和原版没什么关系，转而探讨的是年轻人的闪婚现象。儿童动画电影《熊猫石的奇幻旅行》将于本周五上映，影片通过一块神奇的熊猫石，讲述了10岁的男孩潘达梦入上个世纪30年代，和几个盗猎者斗智斗勇，用神奇的熊猫石救下险被猎杀的大熊猫的故事。惊悚悬疑电影《无迹可寻》本周五上映，影片改编自酒店真实灵异事件，是近年来少有的将恐怖和悬疑题材相结合的国产力作。喜剧电影《大岛归来》本周五上映，这是李成儒执导的一部影片，拍的是演艺圈的那些事儿。由杜琪峰执导、刘德华、郑秀文联袂主演的经典电影《龙凤斗》将于本周六重映，将于大年初一公映的《西游记女儿国》将于本月14号下午开启一生一世全国点映。姜文的第6部作品《邪不压正》定档今年暑假，这距离上一部《一步之遥》已经有4年。从首次曝光的15秒预告里来看，此次《邪不压正》依旧是走民国风，这也是姜文民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阵容尽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共赏京剧艺术的饕餮盛宴。2月16、17号，期待您的加盟。 哎，还有一份奖品呢，是由北方昆曲剧院提供的昆曲《赵氏孤儿》的演出票4张，名家演绎，经典传承，人间悲喜，曲韵腔调，尽在2月12号、13号北京保利剧院昆曲《赵氏孤儿》等你来看。 嗯，那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两份这个送票的奖品之外呢，还有一个大惊喜了，这就是我身边的这位美女主持人 是谁？ 赵爽。她呢在2月10号啊，将带领咱们的热心观众听众朋友呢走进剧场，一起去看演出了。 嗯， 哪一场演出呢？这就是实力派的导演关皓月回归之作春节联欢晚饭，幽默诙谐的讲述了一个白富美漂洋过海来北京的老院子寻找梦中情人的故事。面对金钱、爱情、友情、亲情的碰撞和抉择，一系列令人捧腹大笑的趣事是层出不穷。春节联欢晚饭呢，将艺术的魅力带您体会不同的过年欢乐。春节期间除了看电视、逛庙会、打麻将，还可以来西区剧场吃顿热闹搞笑喜庆的年夜饭。最重要的是有我们赵爽陪着您一块儿看啊， 就是这周六了哈。 对对对， 而且去这个西区剧场那边也是有的吃有的玩。 嗯， 是吧？ 是。 那个参与方式呢，还是跟大家伙来重复一下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新年京剧，或者是昆曲赵氏孤儿，或者是春节联欢晚饭啊，加上您的关注心愿或者是姓名电话，然后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幸运听众哈，咱们一起来参与到这几部剧当中。 对，是的。好呢，那好消息跟大家汇报完之后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儿。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也是一起分享了剧院运营服务平台的一些基本功能，包括平台建立之后呢，也是好戏连台哈， 对， 看到了很多的演出。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也同时展望一下2017-2018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了。 对，我们先来请出今天的嘉宾，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海军，欢迎您，张董。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还有呢，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戏剧评论家吴桐，欢迎您。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 对，就上次感觉就意犹未尽哈。 对呀、啊， 因为有很多内容没有说完。 是， 咱们今天继续来说一说，而且会有很多好消息带给大家哈，包括这个马上即将到来的春节，也会有很多的好剧啊，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上次啊，咱们一块儿聊到的呀，大部分呢是聚焦到了咱们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去年或者说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在戏曲平台上带给大家的一些重点的剧目，大家也回顾了一下哈。那么除了这个戏曲的剧目之外，还有哪些剧我们也是渗透其中，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了一些经典的演出呢？ 嗯， 来先请张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啊、哦，就是上一期我们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啊，这个是将近这个50%的是来自于这个北京为主体，然后覆盖全国的这个知名的戏曲院团。因为我们从平台的标准就是名团、名家、名剧啊，这么一个选择标准。那么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我们有很多优秀的这个戏曲剧目之外，其实我们在这个平台的这两年多的这个运行当中，我们也选择了啊，邀请了很多优秀的知名的其他的这种戏剧舞台艺术参加我们的平台。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举几个例子，可能有几个特点的、 嗯、 对吧，我们既有这个舞剧啊，非常知名的两部舞剧，一部是来自于咱们这个中巴的中央芭蕾舞团的鹤魂、 嗯、 啊，一部是像滕爱明先生创立的这个舞团啊，而且他的这个知名的一个代表作品叫《国色》啊，这是舞剧对吧？跟戏曲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有很多这个像话剧啊，你比如说有这个西安话剧院的啊，应该是西安话剧院吧， 西安的 非常知名的一部这个正能量的戏剧叫这个《麻醉师》， 嗯， 哎，《麻醉师》也是在这个全国的舞台艺术精品展演期间推出的。然后还有来自于北京市演出公司推出的由吕丽萍老师主演的一部反映都市老年人生存状态的一部话剧叫独自温暖、 嗯、 等等，这是话剧对吧。我们还有这个芭蕾舞剧啊，芭蕾剧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咱们中国有这个七八个 知名的这个中央芭蕾舞团，可能现在加上苏芭，可能加上这个十个了， 十个， 哎，现在可能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大芭蕾舞团。 嗯， 那么我们其中我们邀请到了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芭蕾舞团，叫辽宁芭蕾舞团的。 嗯， 那他有一部代表作品叫《芭女投江》，啊，《芭女投江》也是在我们这个平台期间邀请到来的。所以就是说这些剧目，各种形式的话剧的、儿童剧的、音乐剧的、舞剧的等等，就是都有不少的优秀的作品进入到这个平台演出，并且在演出期间产生了非常良好的社会反响和一定的甚至是较好的经济收益。因此呢，我们这平台在聚焦于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戏曲艺术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忘记为其他的舞台艺术样式去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因为我们这平台前面提到了嘛，四个平台，我们不仅仅说是优秀戏曲剧目的一个展示平台或者孵化平台，它是一个整个的剧目的精品剧目的展示平台和孵化平台。也就是剧目的话，我们涵盖了很多样式了，不仅仅是戏曲。当然我们这平台的重心可能是在戏曲上。 嗯， 我觉得像有些具体的一些剧目的艺术特色啊，我们可以让这个请吴彤老师啊给我们分享分享。 来，吴彤老师， 接着张总的话题啊，是上次的确意犹未尽，这次呢，咱们戏曲之外的可能跟大家交流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张总刚才提到了几部话剧，提到了几部舞剧，包括芭蕾舞剧。实际上，这个平台上包括歌剧啊，包括那个音乐剧啊，包括一些音乐会，包括一些曲艺杂技剧之类的，就是几乎是所有的舞台剧的样式在这个平台基本都涵盖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实验性的东西还界定不了是什么剧，其实这个平台都有，尤其国外那几个，比如说哒哒哒之类的，对，它基本上是很前沿的很前卫的艺术形式。那这样的艺术形式现在没有办法界定的时候，可能就是就叫它舞台剧了。对，所以说这个平台从孵化的角度，从传扬的角度，它所起到的作用啊，的确是上上下下圈内圈外都是有共知的。那比如说啊，我重点的说一说话剧吧。现在这一块啊，从国家话剧院到北京人艺，一直到刚才提到的西安话剧院，包括甚至还有武汉话剧团董必武，对，就是大大小小的话剧院团，尤其是我重点要说民营的话剧院团，大量的当然在剧目质量有保证的情况下，用在这个平台上跟首都的观众，尤其是跟首都的专家学者这一块观众去亮相。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民营戏剧这一块以往在主流的戏剧圈里头，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评价，不一样的感知，尤其是泛市场化的一些个剧目，在市场上其实很活跃，而且市场效益也很好，但是呢它可能和主流戏剧之间会在专业上会有一些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些评论。那这个平台呢，其实在思想性、艺术性和市场性三性考量上做的，我个人觉得啊还很不错。所以说推出了一些市场性也很好的戏，艺术性同时也非常好的。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啊，举哪个例子，三体。三体大家也都知道，基本上是个大 IP 的这样的一个题材了啊。这样的题材在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展剧场演出的时候，那个场面有多红火。实际上在我们看常规的传统的话剧的时候是没有的那样的场面，而且那个戏高科技的手段啊，暂且这么说啊，带引号的高科技。实际上也就是说他用了大量的多媒体视频的一些东西，当然多媒体包括 LED 在舞台上去用其实争议不断。在我来看，三体这个戏用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视频的制作很精良，而且视频的制作基本上引入到戏剧表演情境里头去，这个才是高科技手段和戏剧融合的一条正道。三体在这方面尽管是一个民营戏剧院团，但是在这方面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借鉴价值的东西。我再举一个例子，还是民营，就是繁星戏剧村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对，那个戏两年的时间在全国演了近2000场。 哇，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戏，当然从各个方面可能大家的切入点不一样，或者感知点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是在这个平台上正式的跟 主流的非主流的各界观众见面，其实那两场我都在现场，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说这样的平台把一些市场性非常好的一些戏推荐给广大的观众，其实也怎么讲，也是这个平台所倡导的一个主旨，就是戏剧在保证你的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市场性。 市场性， 对对对，从这个角度，话剧这方面，当然包括咱们国画的，北京法源寺，实际上它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平台上，那也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在天桥艺术中心。然后北京人艺的好多戏都在这个平台上演，从茶馆到他们的排放啊， 就在里边 玩家呀、 啊， 对， 都会在里边， 对，都在这里边。那人艺的这样的一个戏，这样的几从经典的到现在新创的原创剧目，打包来在平台上推出的话，对，对人艺的推动它更加亲民，甚至是更加学术，更加推动人艺表演体系的一些学术研究，其实都是很有作用的。我先说到这吧。 我就是稍微就是插一句，就是其实我就觉得我们这平台这个宗旨，它的包容性， 对， 它是非常大的， 是 很广泛的。它并没有说完全的这个聚焦于像刚才这个吴桐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的新社会组织的，就是新民院团的一些创作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就是包括我们国有的很多的优秀的院团的作品都在这个里边出现。我也比如说像国画呀、人艺啊，是吧？你像这个包括。甚至我们这个大道文化公司的这个陈佩斯老师导演的杨立新老师和陈佩老师主演的戏台等等， 对， 就是包括这个老舍先生的另外一部这个名著《四世同堂》啊，国画的是吧？ 对， 都在我们这个平台做了很好的展示。 我发现啊，有很多比如说大团的大戏，也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全国各地的一些民营院团、小的社团，他们的一些不大的戏都在咱们这个平台上跟北京的观众朋友、跟全国的观众朋友见面了。那你们选择这些戏、选择这些团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从这个标准，我们从剧目的这个选择来说，首先就是要从这个民团、名家、名剧啊，尤其是在戏曲的这么一个范畴里边，我们可能更注重于就是他的这个院团，他这个这些年的发展和他这个近些年推出的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他一定非是名家、名团、名剧不选，对吧？可能有的他不一定是特别特别知名的院团，但是他推出了啊这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啊，因为我觉得从民团它也是一个过程嘛，它也是要从一个刚起步的院团，逐渐逐渐通过观众的这个认可和市场的培育打磨，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才会产生更多的名剧、更多的名角，从而使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和组织成为一个民团。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培育到更多的名剧，哎。更多的这个名角和更多的名团，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宗旨。 而且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就是地方剧目也非常优秀的。 对， 好像我这个记忆很深刻的是，今年应该是有一版川话版的《茶馆》吧，就是说当时那种轰动，让我都没想到。就我跟主创聊天的时候，就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演出会怎么样。 对。 但是可见地方的一些优秀的这个话剧，其实对于我们北京的观众来说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的。所以这样一个平台呢，正好给更多的这种地方剧种搭了不是地方剧种啊，地方的话剧或者说地方创作的作品搭了一个台子，是吧？让他们更有机会能走到北京来。 对。 那其实刚才咱们说到了一些话剧，或者说一些大众一些的，或者说小众一些的剧种哈、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剧种呢，在咱们国家发展的还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那么的靠前。就是话剧呢，大家每年看个几场也是很正常的。但有一些剧种可能我们一直都没有看过，但其实它在世界上面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了。咱们这个平台会比较侧重于扶持哪样的一些这个形式呢？ 吴东老师， 我来聊一聊。实际上说实话，从评审的这个选剧目的角度来说，并没有说有意的去侧重于哪一个艺术形式，只要是这个戏在 值得这个平台去推介给北京的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首先这是一个硬杠杆， 然后的话呢 刚才我说的三星统一这个也是必须的，但是我想顺着这个话来去说，比如音乐剧，音乐剧大家知道去年都在说是在中国是一个音乐剧年，好像也有各方面的数据来去说，去年好像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原版引进了九台音乐剧，这是从来没有的。就是引进百老汇的也好，国外的也好，国内的呢是把某些外国的音乐剧做成中文版，去年好像是六台还是七台啊，这个数字不准确啊。然后的话，咱们也有一些原创的音乐剧，大概会有十几台。那这样的话，小三十台的音乐剧在北京的以往的演出史上是绝对没有过的，但是说实话，参差不齐 啊。 大家评价比较好的，应该还是国外原装的，这个平台实际上，说实话，推出来的几台音乐剧，质量也是，不大一样，反响也不大一样。比如说，《变身怪医》是一个外国戏的中文版，反响非常非常之好，比如说一个儿童音乐剧叫《想变成人的猫》，反响也非常不错，尤其在儿童剧音乐剧里头。那国内的音乐剧，比如说去年春季的时候，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的时候，有一台戏叫《烽火险星海》，写险星海的，就黄河大合唱的作品， 广东歌舞团的，南方歌舞团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话，这个是获得国家最高奖文化大奖的一个作品啊。当然咱们国内的音乐剧，尤其主流音乐剧的整个音乐剧理念，可能和国际上呢会有一些些不大一样，针对咱们的国情，针对咱们的审美，可能做了一些非常规音乐剧上的一些探讨，一些处理，这样的可能也是还在学术范畴吧。包括山西的一个音乐剧叫火花，就是这一类的主流的音乐剧呢，实际上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借鉴了一些咱们的民族歌剧或者是话剧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手段，然后在同时再嫁接一些国外的音乐剧的一些理念，就是明显的会感觉到国内的音乐剧和国外的音乐剧是两种视听感觉的舞台艺术形式。但是我觉着啊，这个不存在谁比谁高，谁比谁矮，只是在一个音乐剧的大框架里头，爱音乐剧的主创们做了一些他们所理解的音乐剧的样式，包括民营团队的一批的音乐剧的剧目，比如说高手，比如说什么什么的，好多。然后的话，我觉得这个平台其实在总共去年的市场上三十台左右的音乐剧的框架，这个平台大概有小十台左右，这样的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包容量，我觉着你要说刚才有什么倡导的话，我觉着也是对年轻人喜爱的舞台样式，这个平台可能它的 也是倡导的， 对它的包容度可能会更大一点。就是大家年轻人喜欢的一种舞台节奏、舞台样式等东西，这个平台会尽最大的可能给他一些宽容度，让他展示给朋友们啊。 对，毕竟其实音乐剧在国外已经发展了那么长时间了，对吧？咱们国内按说其实引进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最近的两三年才慢慢的找到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哈，慢慢的找到那种创作的感觉，也会有一些原创的作品哈。那么说到这个原创作品，其实名家门名团哈，每年都会有一些原创的作品，包括一些小的剧团也会有。那咱们的服务平台对于原创作品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觉得这个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两个这四个平台，有两个平台是跟这个原创是有关系的，一个就是优秀剧目的推介平台， 对， 一个是精品剧目的一个孵化平台。我记得我在上一期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说过这个意思，就是几乎我可以这么说，就北京的优秀的艺术院团的所有的新创作作品，应该他的首演都在平台得以展现。也就是说，我回答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对原创新创的高度的一个倡导和重视，这是我们就是之前一直在这个力推的，而且也是在我们今后平台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而且我现在跟我们的团队在商议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以前对这个原创剧目是一个事后的啊，可能你出来了，你这个作品创造出来了，我邀请你来加盟。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前端，就是我们要去了解

消息来了，大家得听好了，就在本周六2月10号的晚上，我旁边的美丽的主持人赵爽将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 所以是重磅消息是吗？ 必须的， 太重了， 你也不轻，对，嗨，开个玩笑。那么将带领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看演出，看的就是实力导演关皓月的回归之作《春节联欢晚饭》，幽默诙谐的讲述了一个白富美漂洋过海来北京老院子寻找梦中情人的故事，面对金钱、爱情、友情、亲情的碰撞和抉择，一系列令人捧腹大笑的趣事是层出不穷。春节联欢晚饭呢，将以艺术的魅力带你体会不同的过年欢乐。春节期间除了看电视、逛庙会、打麻将，还能够去西区剧场吃顿热闹搞笑喜庆的年夜饭了。 哎，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新年京剧或者是昆曲赵氏孤儿或者是春节联欢晚饭，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哎，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 嗯，是的。那么介绍了这些好消息之后呢，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回顾2017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这样的一个主题了。 嗯，我们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哈，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海军，欢迎您。 嗯，大家好，听众朋友。 哎，我们再来请出老朋友哈，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戏剧评论家吴彤，欢迎您。 嗯，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上一节当中，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的演出，上一次呢是以戏曲为主，这一次呢除了戏曲的样式之外，其他的这个门类呢也是丰富多彩的。那么大戏、小戏，名家、名团都有。那么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看完一场演出之后一定会觉得意犹未尽， 对， 因为毕竟在舞台上演出可能少则一个半小时，多则也就是3个钟头的时间。 嗯， 但是这样的一场精彩的演出，大家筹备了几个月甚至是半年一年的时间，那看完了以后就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同时咱们是不是也会相应的做一些深度的面对面的见面的交流活动，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更深层次的了解艺术背后的故事呢？张总， 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宗旨，就是它所囊括的这个内涵的这个延续。哎，我们除了就是这四个平台的这个宗旨之外，其实我们希望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能够把一些剧目的创作的这个历程和艺术家与观众零距离、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啊，对这个整个艺术的这种普及和推广，以及培育这个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从16年开始啊，应该是从16年开始，我们就到17年，我们陆续的推出了两个落地板块活动。 嗯， 啊，其中一个就是与艺术面对面。 嗯， 那么与艺术面对面，我们就是把这个从参加平台演出的经典剧目的剧组邀请到社区、高校、院团，让我们更多的观众能够跟艺术家零距离的接触和交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啊，艺术讲堂啊，艺术名家讲堂。这个名家讲堂其实我们是邀请这些优秀剧目的编剧、导演啊，是有非常有影响力的编剧和导演、艺术家，来跟这个业界的同仁、同行，甚至带有比如说像艺术院校的来进行交流，从而就是不仅仅是起到一个传播和普及的作用，还有一个啊，相互在艺术上去分享、切磋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特别荣幸的就是在这些活动当中啊，我们邀请到这个几位就是在北京对戏剧理论、戏剧研究、戏剧创作很有这个心得的几位专家担任我们的嘉宾和主持人。哎，比如说我今天一块做节目的吴彤老师， 嗯， 就是我们这两个这个板块的重要的主持人之一。哎，有关这个里边的幕后、台前幕后的故事啊，我相信吴彤老师比我了解得多，我觉得可以请吴彤老师来讲一讲啊。 好啊，好啊， 嗯，好， 来吧，两个活动分别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对，后边的话也是这个落地活动的在电波里头的延伸啊。 嗯 嗯，然后的话，与艺术面对面，名家艺术讲坛，这两个活动是平台的两个落地活动，它的侧重点不大一样。与艺术面对面呢，可能更关注互动、剧组、 和学术的互动，剧组和观众朋友们的互动，这个名家艺术奖讲坛呢，可能更像讲座的性质上，更像学术角度上去倾斜一下，嗯、也就是、所以说呢，当然。对我来说，还包括那个王奎老师来说，实际上对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人，其实这个平台也让我们获益匪浅啊、嗯、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坐到办公室里的或者坐到台底下是感知不到的，在一个这样的角色置换，所以说比如说咱们这个与艺术面对面，到目前为止一共做了十期，这十期呢，大部分我都在主持着。这十期基本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两台话剧，几台戏曲啊，四台戏曲，还有四台左右的舞剧。对，然后的话，其他的艺术门类今年会更多的关注一些。那比如说我跟大家跟听众朋友们互动一下，比如说京剧《曹操与杨修》，这个是去年底就很眼前的刚发生的事情啊，现在一想还是历历在目。这场活动是在咱们中国戏曲学院，而且是请到了咱们的上一届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主席尚昌荣老师，也就是《曹操与杨修》的原创的艺术家。那这次他带着传承版，也就是青春版来到北京来，也是这个传承版第一次到北京。因为原创剧目的，尤其戏曲的原创剧目，怎么去传承，一直是一个解决的不是特别良性，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那上海京剧院这次的传承版的《曹操与杨修》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一个是原版的艺术家亲自带队，尚昌荣老师，另外一个是这几个年轻人基本上是第一次带着完整的大戏到北京来演出。那到底这样的一个新时期具有里程碑作用的这样的一台戏到底传承的怎么样，是业内业外非常关注。那我们这个平台呢，基本上在演出的前一天把主创请到中国戏曲学院。那其实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剧组请到北大清华和请到国戏去，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请到国戏其实担着一定的风险，因为国戏的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怎么讲，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的，他可能啊会更挑剔一些，会更不好应付一些，提的问题可能也会更对更 专业一些。 对，我只想用什么词儿对，好吧，就用张总那个词儿了啊。所以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那场互动下来，同学们真的是，对，在我看来，如果京剧界现在有大师的话，尚昌荣老师绝对是实打实的大师啊。在艺术大师、艺术前辈面前，同学们真的很虔诚，然后也很礼貌，同时也很有思想，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不乏尖锐，但是尖锐的同时是很克制很礼貌，而且尚昌荣老师的回答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一位艺术大家的学养，尤其是他在给大家来讲述曹操与杨修这近30年来，从第一次进京他的忐忑，到他这一次进京他的其实还是一种忐忑，但是这两种忐忑是不一样的。尚老师所讲的这些我在那儿听着，一个是很有感触，一个真的是心潮澎湃。这些东西我当时都想，我要带这个录音笔的话，我真的要录下来，好在咱们都有录像，都有很多的资料，回头一看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就我们这些搞研究的是从那里头也能汲取好多好多的营养啊。那同时呢，也是一个预热，经过那一天的预热之后，到第二天的曹操与杨修在长安大戏院的演出，同学们的观赏热情真的是很高。我原来说一票难求，实际上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是这个戏一票难求到什么程度，好多同学跟我说，吴桐老师只要你让我进去我站着干都行，我说这场戏连挂票都没有，别说站着了，真的是很轰动。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演出来看，所以说我们还在那天还在讨论，今年可能会把尚昌荣老师的 三部曲 的传承版全部拿到北京来，这样的话呢，曹操与杨修也好，连理与成龙也好啊，都会贞观盛世都拿到北京来。这样的话，既是上海京剧院给全国的戏曲院团做了一个典范，同时呢，也是咱们这个平台在原创剧目的传承上，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范本吧。 对， 包括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尚昌荣老师，就是说你说是这个戏曲大师这个， 我这20多年前就看了他这个曹操与杨修，我仍然这20多年，只要我听到这五个字，我仍然这个胸怀澎湃的， 对啊， 我就觉得我就是属于单先生的这个最忠实的 小迷弟 粉丝 忠粉， 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平台，除了单老师，包括还有像这个粤剧大家啊、这个毛维涛 啊，对啊， 等等，我们都邀请了，包括裴艳玲，裴老师，啊，这些都是在这个我们这些好多活动里边都来做了很多的活动和推广的。 对对对对对。 对。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说到互动这个地方，与艺术面对面，你比如说刘八的《八女投江》，对，这个戏在我看来，在中国的芭蕾舞界，这个戏也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大家都知道，其实芭蕾舞团养一个芭蕾舞团的成本很高， 对， 咱们国家芭蕾舞团真的屈指可数，现在满打满算10家，但是有原创能力的，也就是4-5家。这个刘八很可贵的是，他有和国际合作的原创能力，比如说他们的末代皇帝，比如说他们的梁祝，包括二泉映月，那这次的这个八女投江是一个纯粹的主旋律。大家知道从红色娘子军之后的话，这种红色题材的芭蕾舞剧实际上非常少，也是特别特别难创作。那这个八女投江，刘八经过几轮的沉淀之后，大概有4-5年。编导什么戏都不接，就住在刘八里头，用这4年的时间就雕琢这个戏，雕琢这批演员。当时听到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有感触。现在在目前的这种环境下，编剧导演是南京的，请过来之后的话，在沈阳那个地方潜心几年来做这么一个戏，这个真的是楷模，真的是楷模。那这个戏为什么受到大家这么热烈的欢迎？我想跟这种创作态度是有关系的。对对对对对，来。接着你们来 因为我刚才我觉得这个两位老师哈，在说到这个互动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艺术创作者来说都很有感触。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有一位还挺著名的演员曾经说，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演员演戏啊，演着演着呢就容易落入到一个套子里面，就是我自己在舞台上觉得特别认真特别投入，感觉特别对，但其实可能观众看到的并不是那个意思，并不是那个味儿了。所以有很多优秀的演员都非常期待去和观众，一部分是普通观众，一部分是专业一些的观众去交流，然后看一看从旁观者的角度能不能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就上次听完这个专业演员说完这番话之后，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其实有这样一方面的原因，其实也是从反方面会给我们的这个艺术创作带来很大的这个推动的作用，是吧？ 你说的这个我特别想说一个案例，咱俩都在那天，也是你主持的中巴，去中巴，我们组织了一次这个与艺术面对面的这个，就也是近期第17嘛，我记得是吧？到中央芭蕾舞团，就是我们邀请到就喜欢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100余名观众，到中央芭蕾舞团，我没想到，确实客观的说，我没想到，咱们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冯英老师，对这个事儿高度重视，因为我觉得一般这是做一个落地活动，到他院里边可能他安排下边的人 就演完了就算了， 就安排人就是接待做一个活动就完了。我觉得这是第一，冯英团长非常的这个高度重视，无论是从准备到整个安排都让我特别特别感动，我相信这个来参加活动的观众更是如此。第二个，我以为这个落地活动他会邀请这个贺魂里边的一般的演员，来做这个落地的活动的表演和交流就 OK 了，但是我没想到他把这个戏的两个非常核心的 A 角主演邀请了，其中我记得一个是咱们中央芭蕾舞团的顶梁柱，也是咱们这次党的19大代表张健，张健老师， 对， 而且他们这个作为艺术家这种一丝不苟这种敬业精神，就在这个中巴的排练厅和估计可能最大的观众也有70来岁， 有了 啊，也有10几岁的小孩，就是那种交流，就是如鱼似水的，相互的，就是非常融合一体的那个。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像你达到了，就是从艺术家来说，他说既然只要我是面对观众的，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让我们中巴在他的创作的过程要淋漓尽致展现给观众。而观众没想到，哎呦，我到了中巴能够看得这么比要在演出啊近多了，就是在一块儿，而且同时还可能共同一起来跳起来，甚至还可以有些动作去释放。我觉得那一个场景，我想如果说 咱们中国的这个表演艺术或者舞台艺术想要更好的繁荣兴盛，我建议啊，从我个人作为一个运营者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院团都能够俯下身子，都能够跟我们的广大老百姓和观众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展示互动，相互的交流，那我相信咱们的文化是一定能够更加的繁荣发展。 嗯， 这是我特别感受、特别深刻的。 顺着张总这个再说两句啊，中巴的这个贺婚，有一个细节我特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在临结束前，因为那天有好多的小朋友，好像小学生或者初中生， 哎，这是学舞蹈的这个学生， 对对对。然后我说小朋友们给那个冯团在这儿提一个问题吧，一个小男生。真的是让我很惊讶，小男生也不怯场，上来就说，我提一个问题，请冯团给我说一说这台戏的意义。 哦、 啊，这么一个话题，我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愣，冯团也有点愣，完了怎么来回答他？当然冯团回答的非常高妙，但是会有一点，就是再说的再高妙，小朋友应该是听不懂的。 嗯， 然后最后的一句话就是，等你再长一长，再多学一学，可能这个戏的意义，包括芭蕾对你的意义，可能就会很多了。 嗯、 这样的话，小朋友们，马上就会觉着这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中巴的当家人，跟他的就像父母一样，就像叔叔阿姨一样，这么亲近的关系，马上就亲和起来了。我觉得这样的互动啊， 非常好， 对这一个孩子可能都会影响一生，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特别可贵。 嗯，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是越做越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哈。刚才呢，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回顾和总结了一下刚刚过去的2017，现在2018呢已经是展开了它的这个大卷了哈。那么即将迎来新春佳节的时候，咱们演出服务平台又会有哪些新的动作带给大家呢？张总 啊。就是接你这个话说啊，其实应该来说，我们17年还没有这个戏骨，18年已经开始了。 嗯，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我觉得就是从我们18年开始，我们把很多的工作都做到了前面，尤其是我们为了从整体来说，为了这个贯穿实施党的这个19大精神，就是我们的中国梦，文化金万家，我们在春节期间。就组织了一个叫主题叫戏运动京城，京津冀戏曲院团新春演出季，所谓就是应该是清风雅韵戏曲迎春，艺术为名戏运京城。那么我觉得这个演出季有几个数字啊，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来说是京津冀的第一次，第一十。啊，第一是十是什么呢？我们这次的整个演出季有京津冀三个地区的10朵梅花奖，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来参加，也就是说中国戏剧表演的最高奖。第二个十一是什么？就是京津冀的三地的11家戏曲院团，这个院团当中既有中央的国家京剧院，有咱们市属的北京京剧院、北昆这个曲剧团等等啊，就北京的，然后既有这个区属的，比如说风雷京剧团，北京风雷京剧团，还有这个天津和河北的啊，既有天津的这个班子团，河北班子团，也有河北的班子的这个院团等。那么这是11，第三个就是19，就是19天的演出，从大年初一到19，这边19每天。都有演出，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场， 哇， 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21，就是我们一共有21台剧目的演出，最后一个是25，21台剧目在这19天当中，我们要演出25场，构成了我们这次的新春演出季，叫戏运动京城京津冀戏曲院团新春演出季，所有入选的剧目都是戏曲当中的经典的传统剧目，新创的优秀剧目等等。你比如说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北昆的，刚才你说的北昆的赵氏孤儿啊，是他的一部作品，我们这次的是入选的是他的另外一部的经典代表作牡丹亭，对吧？你比如说像曲剧，北京曲剧团的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龙须沟老师先生的，对吧？还有咱们风雷京剧团的京话剧网子，它是近年来新创作的一个优秀的这个舞台作品，也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构成的 我们这次这个平台的第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刚开春，我们2018年的剧院平台已经开始在工作了。 嗯，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新春演出季，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内容上和形式的一些特点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方面可以是值得去推动的。第一，就是我们在宣传这一块， 嗯， 我们这次第一次跟这个包括跟咱们这儿了的整体的合作，跟北京电视台，我们要对其中的两台演出进行实况的录制，并分时段的进行实况播出。 嗯， 我们跟央视的戏曲采风栏目啊，也展开了深度的合作，要做若干期的这个专题报道。 嗯， 啊，还有我们各种新媒体各方面的一种落地的推广宣传，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艺术讲坛、艺术讲座、名家艺术讲坛和艺术面对面，这是在这个宣传上的。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形式上的， 嗯， 因为我们的这个叫艺术为名，文化惠民。那我们除了按照我们之前的这种低票价优惠的票价，我们最低的票价30-50啊，最高的可能也就200多， 对， 280最高的。 嗯， 但是呢，我们采取了一个什么形式？第一，有联票、抢票，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套票？哎，大家可能知道，可能几场演出弄个套票的有，但是25场我们整体做套票的，这个优惠的力度是 非常大，就太大了 啊。 嗯。 第三个，在公益上，在活动上，我们也第四个，我们在公益上也做了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这次将在这个期间，我们会邀请到在春节期间默默无闻在一线继续坚守岗位的劳动者，比如说我们的交警啊，我们的警察同志，我们的环卫工人，我们的白衣天使啊，我们的这个建设的这个阵地的这个值班者等等。 嗯， 这些都是我们要包括敬老养老， 嗯， 养老院，我们要请养老院的老人在新春期间去看一台他喜欢的剧目，通过这样的这个活动，把剧院平台的辐射的影响和品牌越推越好，然后同时也把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艺术的剧目让更多的首都市民能够享受到一道来自于戏曲的演出盛宴啊，这是我们的目的啊，这是我们现在做的第一个，包括将来可能今后我们随着可能还要有很多的主题板块的这个演出季，如果这个两位主持人啊邀请我们来的话，我们很乐意继续的为大家介绍。 那必须的呀。 嗯， 对啊对啊对啊， 我们希望咱们每一季度都会有一新的板块才好呢哈。 对对对，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惠民啊，我们也刚才翻了一下这个网页上面的票价，其实基本上都是几十块钱， 对对， 最贵的就200多块钱，但是阵容都非常的强大， 对， 就是大家伙能记忆当中有的那些剧目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是的是的，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更好的剧目呢能够带给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更好更周全的服务哈。 嗯，也带来更多的精彩。 好，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提前给二位老师拜个早年了。 谢谢谢，也给你们拜年。 对， 给观众 所有的 听 众 朋 友 拜年。 对 对 对 对对，也希望听众朋友在这个春节呢能享受到这个文化大餐哈。 是是是，那么张总代表咱们的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拜个早年吧。也 好，亲爱的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我在这里代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的运营方，恭祝所有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顺意，阖家欢乐，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的关注和支持以及参与到我们剧院服务平台的建设当中，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哈，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文化活动呢不忘最初的梦想了。 是的，那么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掏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 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一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